只求黄土

谎骗人，心肝颤， 说了瞎话，舌头烂呢。 陈三 李四 给包大人叩头。 陈三李四 有 隔王良家命案，可是你二人亲眼得见？ 正是我二人亲眼得见。 从实讲来。 哎，大人，那王全酗酒无赖可是出了名的呀， 一派护 戒。禀赋往下讲。 大人容禀，那王全酗酒无赖出了名，葛皇亲积德行善有家声，报皇恩，公子孝死去还愿，还买了100条鲤鱼，100只鸟雀，100只乌龟来放生。这归途上那一只野猫马前窜，公子坐骑受了惊， 公子叫人忙躲闪， 那王全晃晃悠悠醉过隆冬，就倒在了马路正当中，这人马相错只一蹭。哎，可怜的王全丧幽冥，丧幽冥。 大人， 大人，葛彪马撞王全乃事出有因，王全被撞身亡多半是因为酒醉，鉴于如此，下官判定葛彪马一伤人一事，由葛家赔偿王家纹银20两，以作丧葬之资，自是体现了公正公平。 大人，绝无此事啊。 执王是不服判决，故而银子未曾付矣。大人，这一民妇乃是本城出了名的刁妇，一听丈夫身亡，自以为来了发财的机会，马上跑到现场，见丈夫倒在地上，她泪未掉一滴，哭也不哭半声，只是缠着公子讹诈钱财，公子与她辩理她根本不听，她那三个母法纪的儿子竟一起上前，将可公子活活的给打死了。 你身为一县父母官，不问黎民疾苦，公堂之上颠倒是非，欲盖弥彰，你真乃昏官。 大人，那三个杀人凶犯对此已供认不讳，这是他们的口供，大人请看。 呈上来。抱歉， 下官。 可是这三个小小的顽童，将众多家丁护卫的葛彪打死。 那他们亲眼所见 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！ 当时这王氏一声令下呀，他那仨后崽就一拥而上。 急的呢， 你一拳打 呀，他一脚 快呀！他葛公子猝不及防啊，他推拉上阵之间被他们打， 那叫一个惨呐！ 后脑勺啊，正撞了一块大石头， 尖石头。 那葛公子就一命归西 喽。 陈三李四，你们说出此话，可要凭天地良心呐！ 那良心多少钱一斤？ 口供可

心上靠勇敢，还要靠志得高强。送情报装作牵挂，为什么忽然间增少家当秦空不能犹豫，堂皇刀从剑出也要闯，排除万难下山岗，山高不得把路当，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张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少也盼，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冲冲，闯把我枪，惹怒火，征战

该漏的都漏了，风风光光兜一圈，到了花枝回到这口袋来了。世上没有不呀不散的心，亮了之后别了了，心是睡去睡不去都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我是不是把这看得太重了，我对蒋师傅是不是个有点过分了，这事情过后一细想确实有点，哎呀有点有点有点哪个有点嘛哪个了啊。借把鸡杀了，倒把酒烫了，三分姜四分醋一加，我俩好好聊一聊。日后不管是大小，尽管放开蹄子紧马跑，你讲这声哎。能为山村发展挑大梁，我老马虎可不为小便心宽地方尽显自在，又在又在呀乐下熬夜花啊。人活成精了还得了，两眼一闭个黄土一埋，不了个也了了，想穿了那个开头了，心平了那个气死了，这世上还有什么鸟事，那个鸟事那个鸟事鸟事不能了呀嘛不能 你孙子我啦，公公对了一个小孙子，我想请蒋师傅给起个名字。 哎呦，哎呀，蒋师傅不在，这样吧，你找九个伢去呀、啊，我们村里的伢子还都是他给起个名啊。 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还是蒋师傅好。蒋师傅啊，有知识，有文化，有气数，有本事，取个名字啊，一定好听。嗯，我还是找蒋师傅去。蒋师傅，蒋师傅，蒋师傅， 不就几个面吗？做死一把钱。 大哥，快点！ 哎呦，哎呀，新买上衣服，你 快走！哎呀， 这皮子俺家都小到一块，莫非有什么大喜事啊？ 哎呀，你喜事喜事哦！我们的秀兰个男朋友啊，个挑肥上门，哎，挑完了还是一个太和神。 哎呦，这可千万不得啊！ 谁说不是？所以我啊，想请蒋师傅去陪一下。哎，个泥娃和神不？ 啊，蒋师傅有姿色， 对， 有文化。 对呀， 有技术有本事。 对对对对呀， 东南最合适。 哎呀，我呀是跟我们想过， 只可惜他不在。 不在？ 去了？ 我还一天到晚跟着他。 哎呀，过年都要来个春饭呐。 你岂不怕我毛姑子丢了你家的面子啊？ 哎呀，毛太哥嘞，你可是哪来的法呢？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可拿你钱呀，和谁？ 哼，你当我是大婆娘痛啊？我玄奘虚极，我又不是毛皮一个。有屁快放！ 我要这份。 你要结婚？跟谁结婚呢？ 跟凤妹是结婚呢。 那你找凤妹去呀、 啊。哎呀，我踏入机密上了东江老，我心里头可哪有我有啊？ 女太不有福，我要马玉盘盘。 你可是造化，我当初年少子才十个时候，可是从小就给凤妹子阿牛顶过娃娃亲的。 那找你脸上去呀、 啊！你个的老赖皮！ 你放肆！那你就等他俺家，等着看吧。 哎呦爹！ 哎呀，公子呀！哎呀，公子呀！哎呀， 毛公子呀！ 哎呀，毛公子呀！ 我牛牛的话，你是毛桃的爹。 是啊，毛公子呀，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种的就是个信誉，一个名声呐。 这种事啊，最能带人心，也最能摄人心。 太白太叔，你们请坐。 还坐？快点，还坐得住？ 这个 Q 太脑都快给脑翻天了。 啊？什么事？快把你们记得哈。 吴三，吴三，你说。 说。 你说。 江师傅正领着大家要把祠堂改建成加工厂。 农委会不是早就做过决议了吗？ 废，做个咋个狗屁决议哦，连祖宗都不要了。 太白， 你给他不要祖宗的啦。 太白太叔，这加工厂一切找不到合适个地方，这祠堂空座也是空座上。 毛骨斋呀，你这是从迷失糊涂一时啊，光一个种植厂就把人心搞成这样。 加工厂一办起来，这口太熬还有你毛骨斋说法立足的地方嘛。 老子娘下去，我恨你 的村长。闭嘴，都给我闭嘴。 那个的都是江浙人，其他的那个红龙江，我们想放手要让他干，我也是放手愿被他跑一趟啊，我也想上坡呀，飞自在，没难得是和我村中的狼，狼心被喧闹的不自量。 那个李子呀，切呀嘛切点亮啊。 村长， 莫森， 哎，通知他们马上停工。 是。 众海叔群众， 这口太闹，到底还是我们的天下了。上 上上上，快点！ 我这不怕狗了吗？ 东家呢，你不就是他大公仔吗？你少踩毛叔面前算威风。 不要点一番的暗料，你想害哪一方？真是 江师傅，反正玩着河图怪得的，你还早用的啊。江师傅，我三载个不鸡，你接三个做的什么鸡呀？ 大家对 村长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锄头都快老掉牙了。 要是我们口头咬的事情，用不得你一个外乡人来说话呀。 对 呀， 舅哥，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本乡人？大家说我们是不是本乡人呢？ 你们看啊，毛古仔，毛古仔呀，你还要不要田地？还要不要祖宗啊？你看呢，一公子孙竟向这个外乡人说法。 江师傅说的对，请应该听江师傅的。 到底听江师傅的还是听村长的？ 是， 就是啊， 对。 哎，村长，这事能不能通过村民代表台会讨论决定？ 对，马上召开村民代表台会。 是。 江师傅，这村民事是我们大家的事， 这祠堂该不该修，加工厂建不建？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。 村里的事，村长管的不算，还哪个管的算？全管的算。 村长， 村长如今可不必从前了。 莫非就能飞天呢？ 天是不能飞哦，但是要飘是可以飘的。 你你们慢跑， 只要当着村长一天，这口太傲就是我毛骨仔说了算。 村长，大家的意见你也给听一听嘛。 爹，你要再这样，迟早要被大家给炫掉了。 你 莫非想偷饭不成？ 共产党， 安住！ 安住！快快把他们从毛主席面前叫开，要不然我撩你！ 要感动江师傅一指头，看我不踢你！哎呦喂，你个大毛主席，这个东西呀！ 毛古仔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看你日后怎么去修厂哦？ 哎，好端端的一个口袋脑，就被个东家佬给教了啊！ 东北， 天都吹的什么风？啊！哎，我准备你，哎，哎呦， 哎呦， 哎呦， 哎呦， 哎呦， 哎 呦，啊！两个头。 一下子全都走了样啊！ 当年明知 的威风，一落天大。醉客那般吼声在，唤你那帮疯姑娘，开口不是蒋师傅说，闭口就是蒋师傅讲，处处拿我同他比，越比越矮。 越比越矮，越无端啊， 两个头，头个娘啊。清的时候同江湖，富了却又金陵塔，同是一把楠木衣，我的不在此身下，同是一个毛骨白，眨眼功夫就两家， 就两家啊。 想当初啊，是我让大家把那点剑成滚流到头来，说不定我也要陪他们跑一趟啊。越是呀越想呀越悲凉，我可是自饮凤凰自作呀，求仙翻倍求仙上啊。 你要绣蓝木衣呀、啊？

这我倒从来就没想过。 好，痛快，来，江师傅， 打呗， 干， 干， 干， 哎， 江师傅， 干， 哎，江师傅， sorry， 什么 ？sorry， 哎， 大白， 江师傅，江师傅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哎呦， 大白，你看，毛村长这个人怎么样？ 你说呢？ 要我说啊，毛村长。毛虎他这个人呐、啊，有时候，还不错，有时候，也他妈不是个东西。 你， 哎，大伯，你说嘞？ 这毛村长，哪好跟你蒋师傅比呀、啊？ 蒋师傅，蒋师傅又他妈算什么玩意儿？不就是个臭打工，不就是个外乡人，不干，又说你不尽心，自己也昧不了这良心，香港又说你有雅兴， 大伯， 我哪哪？ 哎呀哎呀，江师傅，江师傅，江师傅， 大伯，这加工厂毛办成。我对不起众乡亲，对不起凤妹，更对不起毛村长。毛村长那一亏，我到死都忘不了。从小到大。我穷这事还从来就没被人这么亏过呀。看看。 我也是呀，也想他晕，可叹他绝世，可叹我冤难，故意醉解前愁。姐姐，你个烦恼呀，化尘埃。 阿伯，太叔， 马部长， 你们都采呀？ 采，我们呢也想啊照办的走，可是阎王爷总是不休啊。 阿伯太叔，这是我特地给你们调的一点木耳灵芝。 哟呵。 损气不损？ 哦， 都是爽的不？ 哦，风土都埋到胸口里， 还鼓掌个神哦。 那可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哦。毛鼓掌呀，难为你还记得我们几股老棺材呀、啊哎、 还没谈事，到时候你们也得给我准备一把小主意呀。 你才多大呀、啊、还早啊。哎， 你别话了，国家东港老还使用两下哈，你看这两年功夫就把个跳台闹那是搞的啊。 还没抬出，说不定我这村长也要让他懂的 啊。大哥，你妈咋个了？ 哎，他最好总归是个大公仔呀、 啊、他倒是个歪小人啊。 哎呀老哥啊，如今到底世道不同啦、哎、世道再怎么变，这人心总还揣呀。哎呦， 别太叔，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。罗、啊、这罗浮标乡里都催着要上报啊。 哼，除非这口袋咬紧的做事确立。天海是不是我们的天哪、啊、这脑海是不是我们的脑啊，全村父老乡亲好歹几分好啊，分两个外乡人自受有花椒那是有辣椒啊。毛不在呀，毛不在呀，你莫不是吃错了老鼠药，有大好事菩萨在不灵啊，总是自家的好，自家的好。 阿伯，你死得了表可死不了人呐、啊！乡里马上就要派您来。 哼，他总有飞钱的本事，我也能快冲。大少爷老朱啊，你 可不能乱来呀！ 到时候你们可千万莫乱来哈。 是啊是啊。 毛谷仔呀，毛谷仔，这事只怕由不得你，也由不得我。 由不得我， 走。 大爷老朱啊， 太白，太叔。 老朱啊。 太白，哎呀，哎，哼哼，我叫太白，太白， 毛村长，毛村长，我来问你，坏妹子都坏在你屋里门口了，你还到底管不管啊？ 谁叫你上这么一个耳光啊？ 哎。耳棒啊，我今天倒要你看看我是耳棒还是三棒。 我管你是耳棒还是三棒， 哟走。 哎，阿娇，阿娇， 这生哥那人才眼睛表也不晓得我爹有没有送上去。 他既能弄我爹，也就会往送送。 那倒是。 哎，自从那天填表以后，他的脸色倒是越来越好了呀。 嗯，这我也看得出，有些事兴许他越想越头了。 要是真能批下来 那该有多好。嗯 啊！畜生！不好，我妹是怕咬出死。 这生哥，救我！救我！ 哎，快，快去找你爹！哎，快，快去啊！快！ 哎！哎！东光啊，你怪妹子吗？怪妹子，怪东。 遭毒打，不由人悲愤，满胸膛。巴山论胆热骨，梦醒草地呀、飞不闲。看起来说我怪美，怕是背后有文章。自从把张清封后，困在刑台便是禅，武艺增春啊，花有无度，有心观月人自赏。金山便把火更满，成功更将悲剧。我该揍了，我该揍了， 这是我。 娘个头，你就折中死他！娘个头，还就折中死他！ 风梅， 风梅，只怪爹来晚了一步啊！ 爹，江师傅与风梅相遇又相好，江师傅为上的人劳苦又功高。是他让大伙呀奔上致富路，是他让山里人把田间村管好，山里人的脊背从此停止了，他反倒狗头大脑扭弯腰。这究竟为什么他到底呀犯了条？ 我一定会把他三年的工钱给他补齐。 你补得了他三年的工钱，可你补得了他嫂嫂的心吗？爹，把江师傅留下吧。事情到了这样，只有你才留得下。我娘死得早，是你激动的，又都牛一手把我拉扯到。现在只是想起来，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。不管什么时光，不管什么场合，

在下方家去问来了两个老汉子，姑娘啊，你走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沪剧《罗汉前》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